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系继续介绍香港诗人陈理财嘅作品啦。 上一集咧，我哋有提到咧呢位陈理财诶诗人咧，青年诗人咧，佢好多诗咧，佢就唔系一种表面嘅，即系对社会议题嘅介入啦。佢尝试去宏观咁样去把握咧，喺呢个城市上笼罩住嘅一啲好似宿命咁样嘅嘢啊。但系咧呢集我又刻意拣一啲咧，就系有好实际指向嘅一啲有政治议题嘅诗，可以讲系议题啦，但系亦都可以讲话喺一个大嘅政治议题下边咧，一个个体嘅感受。 系，咁我哋第一首要听嘅咧就系 《广场》。 广场，陈理财。你就这样静静地待在我旁边，有时看来沧桑，有时年轻。你都不善辞令，不习惯骚动，站在广场边缘，台上的身影与宣告或许有点遥远，但你清楚留下的理由并非等待。歌声再度响起，那时候我看到你未说的许多，越过大楼，越过黑夜。 广场，陈理财的作品。 是的，广场呢正正就是我刚才讲这个大的议题下面一个个体的感受怎样表述。那这个广场呢可能是就是雨伞运动时期的广场，亦都可以只是其他更多的广场，甚至六四的广场啊，或者是这个反国教的时候啊等等。但是当每一个人聚集在广场入面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一些人呢是不会登上大台的嘛。一定有一些人呢是沉默的。啊，就好似佢入面讲嘅，不善辞令，亦都唔习惯骚动，仲要企喺边缘嘅。咁呢个你呢，可能就系呢个诗人自己，一个好低调嘅诗人。但系呢，佢话我留低嘅理由呢，唔系为咗等住我进入广场嘅中心，亦都唔系话等住我要上台讲嘢，而系呢，我要留喺度呢，将我未讲出嘅嘢呢。啊，繼續形成咗一個歌聲咁樣咧，就係越過大樓，越過黑夜，去進入咧我哋所面對嘅黑夜入邊去。 嗯， 啊，咁呢個就可以講係非焦點化嘅、非英雄化嘅政治詩，可以咁講。 嗯， 啊，我哋唔係去講緊嗰個衝喺最前面嗰個人，亦都唔係講緊嗰個領袖係點樣，而係普通一個參與者佢嘅感受係點樣。跟住落嚟嘅幾首詩咧，都係呢一種諗法嘅一種更深一個發酵。比如話下一首《一滴血剪在一個人的臉上》咧，就更加之精彩，更加之濃縮咁樣爆發出嚟。 一滴血剪在一個人的臉上，陳理財。一滴血剪在一个人的脸上，他说是透明的雨点，孩子说那是我们的眼泪。一个人坐在街上哭了，他说不要哭，再哭也是徒然。孩子说那个人正在说话，白昼或夜里那些人高声唱着。孩子说听是记忆与希望，他说我失去了耳朵。 一滴 血剪在一个人的脸上，就是陈理财的作品。 是啊，这首诗整个结构非常简单，令我想起呢就雅思先生呢当年呢写六四的一首诗，就是他分别都是用不同的视角去讲同一件事情。比如说当一滴血出现的时候呢，有的人呢就是那个第三人称的他呢，就他选择轻描淡写，他说只不过是一滴雨啫、 嗯、 但是孩子是讲实话讲真实的说话的嘛。他说这些呢是我们的眼泪变成一滴血。啊、他同时是我们为的城市哭泣的眼泪。跟着承接下来了，既然讲眼泪呢，那就一个人在那喊。在那喊的时候呢，那个他就是一个很犬儒的人，他说喊有什么用呢、啊、不要喊。 嗯、 他可能是一个即经历过很多东西觉得改变不到的了。咁、啊、但係孩子话其实佢喊喊下佢就要讲嘢㗎喇。佢唔單止喊咁样。到最后呢呢、這个讲嘅嘢呢变成咗一种高声歌唱。孩子点出咗呢个歌声入面有啲乜嘢。但係呢个时候呢嗰、那个犬儒嘅我话嗰个他呢，佢话但係我冇咗耳仔。呢、 嗯 啊這个当然呢冇咗耳仔。令我諗起呢就係 Bob Dylan 嗰首歌啦。即係 Boring in the Wind 入面呢就话一个人要有几多只耳仔才可以听到人民在歌唱。嗯、但这里呢他说这个人他简直是没了耳朵。他没了耳朵呢令他不可以好像这个孩子这样听到歌声的意义是什么。 是。这首诗令我想起占领运动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讲的那个时候。 是啦，即是很多是、成年人，如果你 要分成年人和孩子。 是 啦、 啊。 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嗯、样。 还有他们觉得自己这样很醒，好即是好像自己是老谋深算，或者是我都已经掌握了以后未来的发展局势的发展是怎样怎样。但其实这个都是他可悲之处。因为他没有了这只耳仔去听。嗯，这些事件背后深层的声音是怎样？ 不止没耳朵，还是没了没一颗心、啊。跟着我们要听《走进雨里》。 走进雨里，陈理财。下午我说好先等他回家，途上他看见的听到的我也不会不知道，街上的事情正要发生。找回藏于家中一角的背包，打开后发现还有从前日子剩下的书本与字条。如今我们把背包重新填满，背上牵彼此的手，走一条熟悉的路。记忆掩住我们的嘴，不要说那些太悲哀的，只听脚步的鼓动。迎面而来一位母亲急步归家，担心家里年纪尚幼的孩子，一些年轻的笑声，一个步履蹒跚的老翁，逐一与我们擦身而过，走向稍远处的灯火。而天空终于黑了，我们朝相反的方向行走，那里也有一些母亲、年轻人，另一个步履蹒跚的老翁，一起笨拙地走过灰色的烟幕，走进雨里，站着、坐着或躺着，在历史之中。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呢一首诗咧，《走进雨里》。 走进雨里好明显同雨伞有关啦，即系佢入边冇一个字提到雨伞啦，但系咧成个立意咧，即系都同，因为我哋如果担住遮，我哋系为咗咩？都系为咗行入啲雨入边啫嘛。行入雨，佢入边咧，呢首诗其实当年咧雨伞嘅时候，佢有发表过，我对呢首诗都有好有印象嘅，就系话其他人有啲人咧系赶住翻屋企嘅，擦身而过，但系我哋系逆住相反方向行嘅。而且呢逆住相反方向行嘅人入面都係有母親有老人家，呢啲本应该要返屋企嘅人，點解佢哋要行返出嚟行入雨入面呢？佢哋觉得因为呢佢哋依家落緊嗰一场雨就係香港嘅历史。 我哋要进入历史，成为历史一部分。 似乎真系陈理财嘅作品，即系我记得你第一集咧提过，系比较理性啦。 系，但系呢种理性嘅升华咧，入边有一啲咧好精彩嘅意象，比如话头先咁行入咗历史嘅雨入边，仲可以点样呢？其实好多可能报章文字啊，都会用呢种比喻话啊，我哋要即系迎接风浪啊，迎接历史嘅风浪。但系最后佢用一个好诗意嘅意象嚟凝聚呢一切。佢话咧，其实我哋系为咗咧收集湖泊，因为天上落嚟嘅雨咧都系由湖水变成噶嘛。我哋去揾把遮去承接佢，我哋用我哋自己身体去承接佢，其实喺度承接紧另一个湖泊。咁呢个湖泊最后会凝聚成呢个城市嘅一个新嘅集体记忆。 所以佢话咧，走进雨里之后就在历史之中咯。 系啊，但系而且佢仲要系拥有历史，佢要将佢收集埋嚟，将佢变翻做湖泊。 系走进雨里啊！呢一首，跟住我哋要听沙漏。 沙漏，陈理财。我在清洗碗碟，狭小的厨房门半开，看见不完整的他。门上月历是新的，日子是旧的。手上结疤的地方，昨年或者更早，已忘记皮肤如何像干掉的油漆，无声剥落。有时候电视代替我们说话，谈着别人的生活，还有世界未解的纠纷。凌晨一时，黑暗开始成形于睡房，我总习惯把手放他枕下，他总转身靠近我，像倒置的沙漏。 就是陈理财的作品。 就技巧而言，这首诗是整本诗集里面技巧最好的一首诗。好到呢，就是你不知道怎样去解释为什么他会将他和另一半，不知道是不是妻子，就是他的另一半，他们的共同生活是用一种这样的方式去写。一开始是一些很琐碎的柴米油盐的东西，洗碗洗碟，而且看着呢日子慢慢变旧，两个人呢除了日子变旧，手上的疤又变旧，皮肤甚至好像油漆这样剥落，甚至呢我哋唔讲嘢啦，电视喺度讲緊嘢，即係老夫老妻有时就係咁样㗎嘛，慢慢慢慢，但係去到最后嗰一刻呢，咦，佢哋两个原系紧紧相关嘅，我就会将只手放喺佢枕头后面，当我咁样嘅时候呢，佢就转过嚟，佢用咗一个好特别嘅词，就係倒置嘅沙漏。沙漏系向下流，不断咁样流，即系个时光流逝，就好似前面成头诗前面讲紧嘅一切嘢都喺度变旧紧。但系如果沙漏斗翻过嚟嘅时候咧，就有啲时光逗留嘅意味。你会觉得喺嗰一刻，佢哋两个又翻佢哋刚开始相爱嘅时候咁样。 咁即系咪意味住其实已经变淡咧？ 嗱，咁样你可以话前面变淡咗咁多，佢都仲可以翻嗰一刻。咁系咪讲紧佢其实嗰个爱嘅力量系可以抵御到嗰种前面嗰种变淡咧？所以两睇嘅啫， 系啊，好奇怪嘅感觉啊！睇完呢首诗， 所以呢首诗佢系有啲回味嘅，你唔知道佢喺度哀叹紧，即系生活点样将人磨灭啊，将人嘅感情磨灭，定系讲紧你即使你点磨灭都好，我都仲有最后呢一下将佢好似个沙漏 又倒翻 转嚟，系啦，因为佢系转身向我啊。佢唔係轉個有啲， 唔係別著臉咁樣。 如果大家記得一部電影叫《女人四十》，張學友同阿梅艷芳瞓喺張床度，跟住大家越轉越離得越開嘅， 同床異夢咁樣。 但係呢個係佢轉翻嚟，所以係一個鬥轉嚟嘅沙漏。 所以就係奇怪在最美呢 我傾向善意同埋呢個美好地理解呢段感情。 都是生活磨滅了大家的一些 希望不要磨滅 了好，最後我們要聽書寫斷樹的人。 写断树的人陈理财，一棵榕树最终被人砍掉，残留的部分敷成一行断句，我没有其他办法，才把它藏于其他断句之中。十年如果把其中皱折打开，我也是另一棵树，反复被时间砍着，枝桠本来伸往天空，如今垂向地面。有离开过吗？我仿佛梦见自己走了很远很远，都不察觉。腰间形成这么多层柔软的年轮，双脚满是透明的气根。深入历清，且暗中练习呼吸的本领。 书写断树的人陈理财的作品， 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一集的第一首诗，就是只不过倒下了一棵树，就会听到这首诗其实是整本诗入最后一首诗，其实是一个呼应一个循环的结构，既然有树倒下了，就必然有人要去书写它，就算呢断树和生长的树的不同呢，就好像呢一首诗和一篇文章的不同一样，有诗是好多跳跃的，好多诗行的分裂的，甚至好多残缺好多留白的地方，但正正因为这样呢，我们去书写它的时候呢，我会学习到那棵树，就好像它入面写写下呢，它将自己变成了那棵树，它的腰都形成了好多树的年轮，它的脚呢就好像那些这些这样的石墙树呢，就是榕树来的嘛，气根向下垂了下来，当你的脚生满了气根的时候呢，你可以做什么呢？它最后一句写得非常之好，它说我是为了深入这些立青，立青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象征来的，又污糟又顽固，毫无诗意的，但如果我深入去呢，我的气根呢可以练习呼吸的本领，虽然呢我的鼻子我的肺已经好像在个城市窒息这样，但是我要掌握一种新的本领，怎样在这个立青城市里面继续呼吸，这些就是那棵树教给我的东西。 个感觉好似讲紧顽固，就系呢个社会呢个生活里面，佢仍然系写诗咁样。 系啊，你如果作为社会谴责嚟理解，亦都可以。但系我就觉得啊，系讲紧啲诗歌嘅秘诀，即系个诗人点样成熟。因为诗人成熟唔系话一味喺度啊，我系一棵树，我就要生长，我就要霸占天空，或者我就要呼应啲电闪雷鸣啊咁样，嗰种先系诗，唔系慢慢咧，原嚟佢嘅气根慢慢咁样扎根入去嗰啲唔可能嘅事物咧，扎根入嗰啲咧，即系毫无诗意嘅事物咧，先至系诗人嘅本领。 系，估唔到佢咁多首诗都系同树有关。 系啦，睇到后边咧，你先至会觉得，呢个系一个成熟嘅诗人吓，唔系一个初初出道咁简单啦。咁佢其实我上一集都有讲啦，佢唔炫技嘅，佢唔卖弄技巧。好似呢首《断树的人》同埋上一首呢个沙漏咁样啦，佢 系 好不动声色嘅。不动声色之余呢，令你就觉得入面大有心意，而且呢种心意呢可以关涉到社会，亦都可以关涉到个人，亦都可以关涉到艺术本身嘅一啲逻辑喺度。 係，同埋好似睇沙漏都唔觉係一个八十后嘅诗人可以写得出啦。 咁係可能佢係写緊佢嘅父母都未必唔可以嘅。总之係对人世嘅种种即係困顿係有所明悟的人才写出这样的诗啦。我期待呢，即是作为这个一个香港新人呢，作为我们2017年的开篇之一啦，咁希望接下来这一年我们都还可以看到很多香港的新诗集出版。 好，下一集再谈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